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刘进导演、徐冰编剧及监制的情感都市剧《美好生活》今晚开始在北京卫视播出。昨天这部剧在北京举行开播发布会，发布了开播海报和预告片。这部剧由张嘉译主演并担任艺术总监，李小冉、宋丹丹、牛莉、李乃文、辛柏青等演员加盟，讲述了老中青三代的都市爱情故事。今晚开始，江苏卫视将播出武警特战剧《利刃出击》。这部剧由刘猛执导，杨乐、牟星领衔主演，讲述了武警某部突击队大队长刘闯深得上级器重，组建猎豹反恐突击队，与队员里应外合打击恐怖组织的故事。电视剧《烈火如歌》明天将在优酷视频播出。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是由明晓溪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女性江湖的故事既有缠绵的爱情，又有武侠的魅力；二是由于主演是周渝民、迪丽热巴、张彬彬等人。电视剧讲述了烈火山庄继承人烈如歌因为19年前父辈的尘封往事，被卷入江湖情仇恩怨之中的故事。孟京辉经典戏剧《我爱某某某》今晚登台蜂巢剧场。这部话剧纯粹用台词而非情节支撑全剧。这部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今天看来依然是先锋感十足，可见当时的孟京辉有多无畏，可以说是对如今功成名就的他的一次回望。吴京安主演的话剧《天下良田》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一段大清反贪大案，可以说这部历史大戏不仅有着好看的故事，还有着与当代社会共鸣的利益，是值得一看的历史大戏。小剧场京剧《思凡》今天开始在繁星戏剧村上演。《思凡》将双下山、小上坟、活捉三出极有代表性的丑行和花旦戏结构在一起，这三出戏彼此似乎独立，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中国铁路总公司披露，昨天全国铁路客流小幅回落，发送旅客约1026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866列。预计新一轮的返程客流高峰将于本周五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到来。北京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昨天发布，去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户籍人口1359.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万人。住宅价格方面，全市二手住宅价格和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分别于4月份、5月份结束上涨，并保持稳中有降的态势。近日，病毒变异、流感将在3月卷土重来的消息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董小平昨天回应说，三月份流感疫情预计会有小的高峰，但流行情况不会高于去年冬季，也不可能发展成为流感大流行。国家卫计委已经与相关部门进行了会商和部署。环保部昨天公布，去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10 比2013年下降 22.7%， 但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当中，只有99个城市达标，仅占 29.3%。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零上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 阵风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50%。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影响，近地层相对湿度较大，空气污染气线条件等级为3到4级，扩散条件也比较差。提醒大家呢，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护安全。好，接下来我们是四点有戏开始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哎呀，欢迎大家啊！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太折磨人了。 当当， 你这拴着绳子让人往下坠哈、啊， 多有意思啊！这个今天听到这个主题音乐啊，大家就肯定知道了啊。我们推送今天发的比较早啊，今天就跟大伙儿说《碟中谍》系列。 会不会有人误以为这是007的？ 哎，对， 有没有？ 真是，对，我有一段时间也觉得挺 傻傻分不清楚是吧？ 哎，因为那个007，他那个就是他经常出来那个片头啊，就是那个007那形象，就是一个很大的色块，有黑有红那个，是吧？他跟这个节奏，您 也 相得益彰， 相似的地方啊。 对啊， 你主要是看这枪口上的美女吧？ 哎，确实啊，你要说这个谍战题材啊，尤其是谍战电影，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谍战动作片是吧，这个你怎么绕你也绕不过去谍中谍。而且我觉得这也挺难得的，就是说这么多年了啊，从第一部那是1996年呢，20多年还有原来的主角这个承袭这个系列一直来出演，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仍然有票房号召力，口碑还不错的系列也真不多见。 哎，对，007算是一个是吧？这个动作电影或者你刚才说谍战啊，动作，我们把它笼而统之叫做动作片吧。这种特别吸引人，尤其是男性观众，对吧？ 但这007它不断换人呢，对 不断的换人，有一部片子它不换人啊，永远是这个伊森·亨特。这个我们的阿汤哥， 这个汤姆·克鲁斯一直演到汤姆·克鲁叔是吧？ 这都快汤姆·克鲁爷了是吗？是这意思吗？ 哎，要说的这一部啊，新的又要来了。 哎，这汤帅啊，这个就是这两天我看到，为什么今天跟大伙说这个呢？因为基本上已经确定咱们是肯定是引进，然后呢就是新的《碟中谍》， 嗯， 而且就是在暑期啊，七月份吧， 对， 美国公映之后，咱们这边就会上映，而且这两天大家对这个第六部《碟中谍》第六部 最新一部， 非常期待啊！因为它这个预告片让我们又看到了，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电影市场，大家可能对这些动作呀，这个我们的欣赏口味、欣赏期待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仍然从预告片上能够感觉得出来，这第六部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哎，美国片还能再掀个高峰呢，是吧？ 尤其你看这2017年，好多呀，好多大片啊， 是让我知道你为什么在突然之间对这样的电影又感兴趣了啊！ 啊， 前段时间您看《红海行动》的时候，热血啊还在沸腾。 哎， 我刚才就想到说，你看那个动作片啊，它分好几个部分。我们刚才听这个资讯的时候，哎，小东刚才是不是跟大家预告了一下，说咱们武警那个特战队又要来了，是吧？有新的这个电视剧要上演了。那其实你这是说这个武警特战队，你想到的哪部片子？《红海行动》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当做是一个预告式的。当中出现了武警的特战队，对不对？在一开始蛟龙突击的出现之前是武警特战队。那如果说这个动作片文分门别类来讲的话，有一种啊，它是特种部队的这种行动，这在这个美国大片里边也经常见。但是还有一种呢，是单打独斗的。单打独斗你就想起了另外一个人了，吴京老师。他虽然是一个就特种部队的成员，但是他有特工的那个影子在身上吧？ 对，就是吴京嘛，就是演吴警嘛。吴警， 这么叫的 方言说， 在哪个地方的话，我说战狼其实就有这个特工的影子。 对，其实我们看到他这个电影之所以就是去年是引发这样大家这种关注啊，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他走的这个路子，当然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魅力， 有创新。 还有我们就是说今天。他们就所谓就是叫个人英雄主义跟咱们集体主义结合起来啊。 对。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仅从动作电影或者说娱乐这个大片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特别像我们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这几个就是叫英雄形象，包括施瓦辛格，包括这个史泰龙， 对， 也包括我们说汤帅啊。 对， 汤帅这个碟中谍这个电影创造了太多的经典了 啊。 这个经典到什么程度，一会儿咱们挨个数啊。这经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自己不断的致敬自己。 他用别的电影致敬他的这部电影。 是，说实话，这个就这两年应该是从碟中谍四开始吧，我是真正去电影院看的啊，之前都是看的盘啊。都是看 DVD 版或者电视上有时候放，从四开始到 你致富是这么开始的， 嗨，傻妹，从四开始我看这个之后，其实之前的那都忘了，真的忘了，就是最经典那个，就是被疯狂石头恶搞的那个嘛，从天而降偷东西那个嘛， 第一部， 第一部，那第一部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经典的，我们说包括这个换脸呀，是吧？音乐那就甭说了， 易容术， 好多的。这个经典的桥段，你会发现其实他在四包括五他都自己去致敬，只不过他重新给他进行升级按照今天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我们说你包括这个咱们说速度与激情，他是确实是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厉害但是 他们说到最后就已经快成那个超级英雄了嘛， 就是他要玩的更新更火爆，然后更加不可思议。但是你知道碟中谍他创造了一个就是更难的这样的一个神话，就是他不断玩同样的桥段，还要比之前的要升级版。你说这个是不是更难的一个难题啊？ 哎，那今天说到这里啊，就是问问大家了，这个新的《碟中谍》的第六部啊，在今年就会到来。 哎， 然后呢，这个当然。很多朋友不同看法嘛，是吧？有人很期待，你刚才说了很燃啊，还有人认为这个廉颇老矣啊，尚能饭否？ 确实是。 知道他今年多大了？刚才我跟张亮这么一算，嚯，吓我们一跳啊！62年生人， 对， 今年56了， 56 啊，今年7月份就该过他56岁生日了。 从这个叫怎么说呢？从他的脸上，我们能够看到岁月的痕迹啊，但是呢，他的身手依然矫健啊，这个。号称叫美国成龙嘛，是吧？ 啊，过去叫美国刘德华， 美国刘德华， 对， 现在是美国成龙， 走的不是一个路子，是吧？ 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们说这把年纪了，很多动作都亲自上阵，包括碟六啊，碟六在去年的时候就爆出一个很短的视频，就是他跳那个楼的时候受伤了， 然后呢， 对， 那个短视频就是真是让大家心疼。然后今天我是看到一个节目，我估计他也逐渐到自己的宣传期了，美国的一个脱口秀综艺节目，把这个他受伤那个片段啊，这就够残忍的，连放了四遍 慢动作。 哎，人家那个动，人家那个节目呢也很讲究啊，他是就是是有预谋，不是就是有层次，有设计的，先从背后。背后，如果你从背后这个镜头看，因为这个镜头是收入到电影当中的， 它是从一个房顶越到另一个房顶， 另一房顶，然后呢，就等于是没有越好，没抓住，可能电影也是这么设计的，然后啪，他就是双手抓住那个房顶， 对 啊，你从后面你感觉不到有什么异样 啊， 因为他接下来他就努力的爬 上 去了，然后再从侧面就发现，其实他摔的那一下脚已经骨折了，然后再从正面你会发现阿汤哥。面不改色，然后他在节目里面说，他说我知道当时我骨折了，并且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拍下去，于是他就咬着牙，但是他咬牙他是自己心里咬的，他自己又没咬牙，他把这个镜头完成了，哎呀，真的是，我就是看完那个镜头之后， 这镜头是放在了电影里的， 对对，所以你就觉得说大家真的是要为他鼓掌啊，就是他的这种毅力耐力，他这种敬业，你想骨折了那是一种怎样的疼痛啊，当然他不爬上来，他也掉下去了。 是有那个安全的装置的，但 是 撞的那一下不轻 啊，非常重。但是他把那个镜头完成了。 对 啊， 这个我们说啊，就是忍受这千百般的痛苦啊，这是一方面啊。这坚持这么长时间的这个56岁的年纪，这真的是让人很心疼。但是也有人呢，对《碟中谍》系列呢，确实有自己的看法。你比方说，这么多，今年已经第六集了哈，马上要来的第六集。这么几部片子当中，您看过的五部当中。肯定有人有特别喜欢的，也有人觉得特别糟心的。这五部当中征求大家的意见。 哎， 您最喜欢的是其中哪一部？ 嗯， 您最讨厌的是哪一部？ 哎，同时问问大伙儿，《碟中谍六》来了啊！这个不管您是不是粉丝，咱就问一句：您是否还有期待？是不是还觉得热血沸腾啊？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碟中谍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氛围啊！咱们来听一下它的正式预告片。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I wonder, did you ever choose not to? The end you always feared is coming, and the blood will be on your hands. The fallout of all your good intentions. You had a terrible choice to make in Berlin. One life over millions. And now the world is at risk. This is the CIA's mission. If he had held on to the plutonium, we wouldn't be having this conversation. His team would be dead. Yes, they would. That's the job.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involved in. You need to walk away. Please don't make me go through you. How many times has Hunt's government betrayed him, disavowed him, cast him aside? How long before a man like that has had enough? Ethan, that's not who we are. Maybe we need to reconsider that. He can't fight the friction! So, how is he? Oh, you know. 哎，这个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碟中谍六》预告片啊，这么说吧，预告片本身的节奏非常的热血膨胀啊，特别过瘾，而且他把这个一首新歌一会儿给大伙儿听一听，这是叫梦龙乐队啊， 还是梦龙， 哎，梦龙乐队的叫 Friction 啊，应该是 做了 矛盾啊，摩擦呀、啊，这个，就这首歌好像是超级晚上出现过的一首歌， 是给了《碟中谍六》吗？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哦， 这里头有这个 预告片当中的一首歌，而且他把这首歌跟那个《碟中谍》经典的、那个、 主旋律 给他弄在一起了啊， 嗯、 真的是哎，让人感觉确实挺带感的。 就是怎么变这个故事啊？这主旋律永远不能变， 哎 啊，千年不变。 嗯，这个来先看着朋友们怎么说啊。这个是76啊，他说蝶六啊，我依旧热血沸腾了啊，说已经沸腾的冒泡了啊。朝此人说早就不看这类片子了，老套路疲劳了啊，确实。那所以说蝶六的这个粉丝当中就朝此人嘛。 朝此人在这个短信的在这个微信的消息里面还有一条呢 啊， 才逗呢，刚才不是说你骨折了吗 啊， 说这骨折到底是什么反应，他有自己的见解啊，他说骨折重创当时是不会疼的 啊， 要等一会儿才会疼啊！只要开始治疗的时候是无法忍受的。 啊、 他说这是一种就是咱们人和动物的对吧？自我保护吧。 嗯， 无助之下会阻断疼痛。 嗯嗯， 您真是您是贝爷一伙的吧？是吧？ 啊，认真过好每一天说。说啊，这是粉丝啊，说汤姆克鲁斯永远的男神啊。活动旁观者说呢，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你看 嗯，作为一部谍战片，说实话，它在故事方面的变化是不大的、嗯、啊。 说到这里，这个故事是怎么变化的？大家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啊，是尤其喜欢在《碟中谍》一开始就是开天辟地的那一集。 嗯， 就是第一部，其实这个第一部的由来呢、嗯、大家可能从不同资料当中也了解过，我相信这个赵亮肯定是知道，他当年只不过是由一部早在60年代的美剧，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剧改编过来的。 嗯， 那当时这个碟中谍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在网上问的是为什么叫碟中谍呢，不是叫不可能的任务吗？ 嗯， 是吧、 嗯、 为什么叫碟中谍呢？这就跟当时那个美剧有关系 啊、 嗯、说当时6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剧在播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故事 啊、 哦、那今天我们这些演员恐怕早已经看不到了。 嗯， 这个美剧讲的什么事儿呢？就是当时在美国有这么一个组织叫不可能的任务情报署。 嗯， 它呢就是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啊，说这个、 嗯、 这个组织怎么传达命令，他不像今天说你拿一手机啊，你拿一现代通讯工具，没有这个。当时啊，就在唱片里面来埋下情报 啊， 然后传递给他的组织成员。然后这个用唱片来传递情报，传递什么情报呢？里面有各种谍报， 嗯， 那就叫谍中谍。所以第一个字呢就是谍，唱谍的谍， 唱谍的谍啊。 那第三个那个谍呢是那个间谍的谍， 间谍的谍 是这么来的 啊。 而且当中有一句话， 我还以为是那个间谍当中的间谍呢啊。谍中谍嘛， 哎，人家说双关啊，或者说叫几关啊，这个当中可能有这含义， 有这含义， 因为这翻译是咱们翻译过来的。 嗯， 你在美国不可能叫这名字， 非常巧妙啊， 是吧？那后来 听我们这中国语言， 你在每一部里面看到他们有老说一句话，说这个如果啊，就是你被这个抓捕或者被杀， 嗯， 那么美国政府是不会承认的， 嗯， 对吧？有这句吧？ 嗯， 然后还有一句缀在后头说，此碟片将在多少秒之后自动销毁，其实就是来源于这部美剧。 对，这个是特别经典的一个桥段之一啊！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延续下来，每一部 都有的。对啊，哎，我刚才说了，我最喜欢的是第一部，你个人最喜欢哪一部？ 我觉得第一部当然是开天辟地嘛，就是开创之功。 对， 但是我从观展的直观感受来讲， 嗯， 第五部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上一部。 上一部 啊，上一部我觉得挺不错的啊。来，你说的不可完成的任务，咱们就来回听一下第一部当中啊，就是这个汤帅重新组织团队之后啊，这个团队我们都也很熟悉了，就是他一开始这些团队我就觉得看着好像这个腥味不足，的确啊，一开始不一会儿全都死了啊，除了这个谁啊，安吉丽娜朱莉的父亲啊，那个老爷子是吧，叫强沃特嘛，是吧，你说他怎么，他叫安吉丽娜朱莉的父亲叫强沃特呢啊，真是没 名字有变化，就是女儿的名字有变化 是吧，哎，这个老头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后来的这个 boss 嘛，是吧，后来的大 boss， 除了他这个还有他那个媳妇儿活了之后，哎，没有办法、 你讲了半天我才想起来这是第一部、 对啊，就是第一部嘛， 对对， 第一部这个谁啊，这个汤帅没办法，他只能组织自己的团队，是必须把那东西倒出来 啊 这个团队当中都有谁大伙还记得吗？最重要的两个人， 嗯， 一个是就是后来是无数次的就是这个文瑞姆斯啊，就 Lucer Lucer、 啊、 就那个 Lucer 一直跟着他， 一直站着他 到今天还跟着他、 对，一直在、还有就是让雷诺呀， 对对， 让雷诺呀， 对对对对 对对， 对 吧， 杀手吧， 哎，对了、好，我们就来听听他跟这二位交代这个任务的时候，这俩人都听傻了啊！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很简单，就这么干，一个开保险箱，另一个溜进去。 是银行？ 保险库房？ 在什么地方？ 蓝里。 蓝里？

马上又要更新一集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四点有戏当中跟我们一起畅聊。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怎么总觉得我们在说评书四点有戏？评书《碟中谍》 多有意思啊！这个《碟中谍》系列啊，上半段我们跟大伙儿开始聊了聊，看来大家对这个《碟中谍一》的印象还真的很深刻。 对 啊， 其实说到这个，大家就是共同的觉得一好啊，它好的是有理由的。 嗯， 哎，这个不查不知道啊，这个翻一翻资料，我们发现啊，这个第一部它跟其他几部啊，它这个区别是个团队的区别， 嗯， 幕后阵容的区别是绝对是拉开了距离。 哦， 1996年的这个第一部的导演是谁呢？布莱恩德帕尔玛。 嗯， 这位大名鼎鼎，其他作品们都不说了，说一部作品，我相信我那年代的人一定是对他肃然起敬。 嗯， 情宵的黎明。 哦， 阿尔帕西诺和西恩潘的那个合作那部电影， 嗯， 那真是非常厉害的导演啊。 嗯， 然后编剧是谁呢？这里头有几个人我们得说一说啊。 嗯， 这首先这个第一部的编剧就是《碟中谍》当年那个绳子坠着往下掉的那一部啊。 嗯， 这编剧之一叫罗伯特·唐尼。大家不要误会，他不是小罗伯特·唐尼他爸，不是那个罗伯特·唐尼啊。你们知道小罗伯特·唐尼是叫二世嘛，对吧？ 嗯嗯， 他爸也叫罗伯特·唐尼。 嗯， 在他爸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啊，有一位同名的罗伯特·唐尼的美国电影人 是编剧， 是一位编剧， 啊， 非常了得的编剧， 啊， 上个世纪70年代罗曼·波兰斯基的那个《唐人街》拿过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 哦，这《唐人街》这是叫编剧界的这个范本啊， 是吧？ 教科书， 这应该你是学习过的哈。 哦， 那这位就是当中的第一编剧。 嗯，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两位编剧，一位是《侏罗纪公园》的编剧大卫·凯普。 嗯， 还有一位是这个辛德勒名单的编剧 斯蒂文 ·泽里安。 泽里安 啊， 哎呦， 你看这个阵容。那么要说的吊诡的事情啊，就是这个1996年我们都认为特别好的这一部呢，他恰恰拿到了当年的金酸梅奖的最差那个剧本奖，不是那个提名 啊， 谁拿到呢？就是大卫·凯普 啊。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三个编剧呢，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能大编剧能合作，这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 啊。对啊，本身谁都不服谁。 对，就是在每个人的这个独特的风格，他是站在第一位的啊。那么这三个编剧，你会发现他们有什么特点呢？他们都是一些大电影的开创， 对对， 开创那一部， 没错， 啊， 没错。 所以说这三个在一起捏不出来这一《碟中谍》，他的桥段可以被《碟中谍》系列用一辈子啊！ 还， 啊， 真是 哎。这个且不说这里边很多经典呢，咱刚才说了几个啊， 嗯， 大伙儿也可以帮我们回一回，有几大经典。首先第一个是天上吊着往下来执行任务 啊，就是啊，对对， 哎，这是第一经典。第二经典是什么？哎，我看刚才有朋友提醒我们啊， 嗯， 这个眼镜，用眼镜来记录，就是这个录像。 嗯， 然后你想那个年代九十年代这就非常高科技了，是吧？ 然后在第二部的一开始有那段嘛， 对， 就是把眼镜拿起来 啊。 一扔， 嗯， 销毁了， 嗯，对，这个也是后来也老用哈， 嗯嗯。 还有经典，还有经典，这个音乐咱就自不必说了， 嗯， 还有就是易容术，易容术在四， 嗯， 在五， 嗯， 都是浓墨重彩的， 对，嗯，对， 而且就是四和五，他做到的是我给你展现， 嗯， 显得比一还复杂了， 嗯嗯嗯， 一他直接就一撕就行了，嗯，电影特效随便一做， 老想起来我小时候看那小说里边写上官婉儿他们就是易容术特别厉害。 对，他们比孙悟空还差上一点啊！孙悟空一抹猴脸，那跟一是一样的，直接一撕面具就行了。 您说的是四川的川剧变脸。 哎，你看这个易容术，他的的确确就是这个碟中谍，应该是他们这个组织吧掌握的一种技术。 对 啊， 对， 嗯，我甚至还发现还有什么居然还被致敬啊！ 嗯， 我都服了， 嗯， 打火机点烟就是那个怎么接头。 哦， 有一打火机，说你跟 没印象， 你就是你到那长凳上，你找一个人， 嗯， 那个人长头发嘛， 嗯， 说你跟他要一根烟抽， 嗯， 然后他就得拿打火机一点， 嗯嗯， 上了车得把脑袋蒙上， 嗯， 套着头不让看见这路线，到那地方，嗯，连这个在第四部都有致敬。 哦， 怎么致敬呢？首先接头的方式还是打火机， 嗯， 第二连拿打火机那人那哥们都长得差不多， 从第一部。 哎， 当中的这个桥段在第四部里还用， 对，连这个都去致敬， 嗯， 我觉得我也是醉了， 嗯， 一般的表示臣妾做不到， 是编剧他记性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一部的强大啊，他有他的理由，那么对照一下， 嗯， 简单说这第二部，第二部我们知道吴宇森导演的这部呢是绝对风格是不一样了， 嗯， 除了爱情主线之外啊， 嗯嗯， 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花样呢并没有第一部那么多， 嗯， 你有这个印象吧，其实剧情 稍显简单一些， 嗯， 就是动作戏多一些。 对对。 第二部这个除了导演吴宇森之外呢，我们看到的编剧里面编剧阵容他其实还是三位 啊， 罗伯特唐尼还在当中， 嗯， 但是其他两位呢，我查了两小时我没查出来什么好作品、这就是我们看到第二部和第一部的区别所在了、 嗯、 但是不能说第二部不好啊， 嗯嗯， 但是它确实是跟第一部啊，我们看到它的那个主题思想是有所变化的。 嗯，好，那么说到第一部呢，这个我们再来听一个片段啊，这个片段它不一样，这个片段它厉害了啊，为什么呢？先听后演啊，咱们先来听一听、这个、 哦，这还有演呢？ 那对啊，这完事之后我让你过一把瘾啊，让你演一把刘德华。 哇、 哦啊哦哦，咱们先来听听啊，这是哪一段呢？就是汤帅的这个小组啊、嗯，行动当中全军覆没啊，张帅发现只有自己活下来了， 嗯， 赶紧找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CIA 的上级啊，上级跟他见面了，一见面一聊天发现坏了， 坏了，你刚才说错了，不是 CIA 啊， 是 IMF IMF、IMF 是吧， 对对对对、哦、这叫不可能任务、嗯，这个情报署 啊、哦，嗯，哎，就是这个组织的领导吧，啊，跟他一见面一聊天，发现坏了啊， 哦，领导找谈话， 哎，汤帅本来是求助去了，结果发现坏了，要把我带走啊，就是这一段，然后他就是口香糖把这个饭店给炸了嘛， 嗯， 哎，我们再来听听这个片段， 先听原版的， 嗯， 啊，心里觉得很难说，我知道你跟吉姆私人感情很好，一向配合的很默契。 是 啊，这个是出境护照签证，我们在加拿大听取你的情况汇报，回头我们找几个嫌疑犯应付当地的警察，你懂吗？ 是的，我懂。 一下子失去了那么多人。 是我一下子失去了那么多人。 你好像在责怪自己，伊森。 就我还活着。 是啊，这我懂。 是不是还有一个组？ 什么？ 当时现场是不是还有一个组？ 你这话什么意思？ 看呐，看看这一个个人的脸，七点到八点喝酒的那几个醉汉，九点到十一点总跟着我的那对男女情侣，十二点站在汉娜身后的那个男招待，他现在系上了领结，是另一个组。对我不放心，为什么？ 已经有两年多了，我们的情报计划多次遭到严重的破坏，可以断定内部有异己分子。前不久我们在电脑网络上发现一段留言，对方署名 Max， 军火商。 正是他， Max。 依我看他有两大特长，一是善于隐瞒身份，二是善于收买情报人员。这次他想跟内线人物联系，要买我们在欧洲情报人员的名单。他们称为314工程，可是他没有料到格里森是个幌子。 格里森偷的名单是假的？ 不错，真名单保存在栏里，格里森是诱饵，是我们的人。 这次行动是为了清除叛徒，是为了清除叛徒。 是啊，这个人隐藏很深，刚才你自己也说了，就你还活着。给你看样东西，你父亲去世以后，你们家的那个农庄被别人给接管了，现在突然账户上一下子有了12万美金，可是你父亲根本就不可能留下那么多钱，因为他生前为了治病已经把家里的存款几乎都花光了。好了，现在你跟我配合离开这儿去机场。我知道你有点恼火。 你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恼火吧？ 得了，亨特，别贫嘴了。你不择手段偷情报，还利用了我们的情报人员，甚至不惜杀害他们。你跟魔鬼为伍，就得下地狱。 哎，倒是听着了啊，这个被这个叫什么 MFA 不对，那是 IMF 是艺术硕士啊，这 IMF 的领导啊，一番对话， 就是领导找谈话， 哎， 后来没办法，只好一通炸， 被唐帅给发现了啊，这居然。藏着心眼儿呢， 对，给各位那个再脑补一下啊，那个糊涂旁观者给说了，说那一半红一半绿的口香糖后来还没被致敬过， 嗯， 您记得这后头就那口香糖出现了啊， 嗯， 那口香糖是怎么着来着，后来就跟那个刚才说这位跟司仪说的一样，那口香糖后来是炸了一大鱼缸， 嗯，对， 是吧，就是他们做那个， 对对 对, 对 那个建筑给炸了， 嗯， 刚才听的原版是吧， 原版，来吧，咱们为了让这个人物显得正丰满正立体，我们来这东北和河南版。 不是， 这个神秘组织在中国东北 方言版是吧？ 嗯，方言版啊， 这四言游戏致敬《碟中谍》啊，第一部。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领导， 我挺遗憾的。我知道你跟那个吉姆啊，俩人关系不错，是吧？哎呀， 那咋知道的？ 看好了啊。这是你的护照，你的签证啊，后事啊，你不认后边的事儿 啊，你就放心吧，都给你安排完了。 那说话不行，大喘气儿的啊 啊！ 我问那个事儿， 啥事儿？ 我咋觉得，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小组啊？ 说啥呢？ 是不是有另一个小组？ 啥意思？你说这话啥意思？ 我就觉得当时现场肯定不止我们一伙人， 不可能！你这话说，哪还再有人？还有谁呀？不都你那波人都炸死了吗？那还有谁呀？ 我不信。 那你说说还有谁？ 你看啊，你看，你往这儿看啊，能看那现场这些人的脸，这七点到八点方向啊，那个喝了酒呢，那嘴喊 哦。 九点十点啊 啊， 老跟着我，那两口子啊， 哦， 哎，十二点，喊那身后那个男招待，哎，他现在系上领结了啊，就坐在你后头， 哎，看看， 我就知道对我不放心，是吧，领导，一直放着我，你放着我，你为啥放着我呢？ 哎呀，不好意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你啥事儿去了？这帮败家玩意儿一点本事都没有，这不这么回事吗？跟你说啊，不瞒你讲啊，老弟，两年多了，我们的情报计划遭到了很大的破坏，那可以断定在咱们内部不干净了，出现了异己分子。这不嘛，就前两天的事儿，在这个电脑网上啊发现了一段留言，对方署名是谁呢？是 Max 麦萨斯， 麦克斯，就是那个大白跟他一样的发音的那个麦克斯， 哦，买货差那个，不是那个小公买军火那个， 哎，军火商 啊，这个麦克斯是依我一看两大特长，第一，善于隐藏自己的身份啊，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第二呢，善于收买情报人员。这一次呢，他就特别想跟咱们的内部人员取得联系，要买我们在欧洲情报人员的名单，这还了得，他们称为314行动，你听听，差一天就315了，消费者就不占了啊！可是他没想到啊，这个葛立新呢，就是 Grayson 啊，这个葛立新呢，他是个幌子，偷情报这个，他是我们的人呢，知道不？ 是谁？葛立新 啊？ 葛立新投那名单是假的？ 可不咋的，他偷那是假的，真名单保存在浪里，狼里啊，就是 MFA 哪个来着？MF 的总部啊， 烂梨， 哎，这葛立新是诱饵，是俺们的人，知道了不？ 我总算是明白了， 明白啥了？ 你们这次行动啊，就是为了清除叛徒，是吧？清除叛徒！ 哎呀，你咋这聪明，都会抢答了？你说对了，哎呀，这个叛徒套路深呐！刚才你自己也说了啊，就你还活着，给你看样东西，看看 啥？ 账单儿？ 那罚奖金呢？这？ 啥罚奖金呢？你老爸的账户多出$100,000， 不可能！ 你家老头子哪来这些钱呢？行了，你啥也别说了，赶紧的，手铐子扣上，咱们上飞机走吧，回大东北，我调查调查啊！哎呀，行了，我看你这脸色儿有点不舒服啊，咋的呀？没上飞机要晕机啊？ 我真的是不舒服 啊！ 我跟你说，那还没看见我真正不舒服的样子呢。

文鱼更丰富一些，所以拿回去吃这个二弟的三文鱼罐头，打开以后全是大块大块的肉，更 鲜美啊， 对，更紧实，而且你吃一口哇，鱼肉、鱼汤、鱼胶、鱼皮全部包含在这一口里面呢，特别的鲜香。 绝对是颠覆了你以往对于罐头食品的这种印象啊。 没错， 因为以往的比如说罐头食品打开以后都是那种油乎乎的、干干的、硬硬的哈， 对， 而且呢那个肉都不成块， 还有这个鱼刺儿啊，添加的这个豆豉啊、豆瓣儿啊，你可能鱼肉就吃到不一点点。 对，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打开以后，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 对， 而且里边呢都是肉汁儿，绝对不是说油汪汪的那种感，都是肉汁儿， 关键 特别的香。 对，关键是给大家调的这个味道哈。之前我们的组合呢只有10罐酱香，但是很多北广的听友朋友们大家说哈，哎，更喜欢吃这个酱香味了，所以直接。